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啊，一首《一人饮酒醉》送给大家。一人，我饮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，只求他日能双归。娇女，我的轻抚琴，宴喜我紫竹林，我痴情鸿雁，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。说红颜，我痴情笑，许动我今生妙，我轻狂高傲，懵懂无知，只怪太年少。弃江山我望天下，斩断情丝无牵挂，千古留名传佳话，我两年征战已白发。一生征战何人陪，我谁是谁非谁相随，药材一生为了谁，能爱几回恨几回，拜帝王我斗苍天，夺得皇位已成仙，豪情万丈天地间，是续写另类帝王篇。红尘事我已斩断，久经战场人心乱，当年扬名又立万，这一战我无遗憾。相思我愁断肠，眼中我泪两行，我多年为君一统天下，我药材把名扬。